ChinesePod.com。 记得上次你说在看关于藏传佛教的书。 嗯，感兴趣吗？所以找一些书来看。 我也对它挺感兴趣的，正好可以请教你一下。听说藏传佛教和文成公主有关系，是吗？ 对，虽然对于它的起源还有别的说法，但是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一点就是当时的藏王娶了尼泊尔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两位公主都带去了佛像、佛经，藏王在他们的影响下皈依佛教，从此佛教进入了西藏。 爱情的力量真大啊。 也不光是这样，藏王皈依以后开始在西藏兴建寺庙，弘扬佛教。在那之后又过了100多年，佛教又直接从印度传入西藏，更加推动了它的发展，而佛教也从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了有西藏特色的藏传佛教。 那藏传佛教和中原佛教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总感觉藏传佛教相比之下非常神秘。 藏传佛教融合了很多西藏当地的文化、习俗和政治因素，再加上它选用的经文也不同，所以在信仰体系、修行的方法和具体的目的上都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藏传佛教对喇嘛异常的尊崇，有活佛转世的思想，教派繁多，而且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还有它的仪式也特别复杂，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区别。 喇嘛就是藏传佛教中的老师，对吗？ 嗯，他们的学识和等级都很高。由于藏传佛教特别注重师徒传承的方式，所以作为老师和智者的喇嘛地位自然就非常崇高了。 哦，原来如此。不过地位最高的应该是活佛吧？ 没错，这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个特点。他相信菩萨在人间有一个肉身，而这个肉身就是活佛，当然就是最至高无上的人物。而活佛圆寂后会转世，他的弟子便会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去寻找认定转世的灵童。现在大概有上万个活佛吧。 那么多啊，我还以为是凤毛麟角，就那么一两个人呢。 活佛也分等级的，几个大的教派里的最高等转世活佛的地位在整个宗教里的地位都很高，也会得到信徒们的顶礼膜拜。 嗯，藏传佛教的信徒好像特别虔诚，你看他们朝圣的时候一步一叩五体投地的膜拜姿势，就知道他们有多虔诚了。而且在朝圣之路上，他们始终保持这样的姿势，翻山越岭，直到到达布达拉宫。听说有人朝圣一次要花上几年的时间。 是啊，青海和内蒙都有挺多藏传佛教的信徒，还有很多西藏的信徒住在很偏远的地方，他们即使花几年也在所不惜，因为朝圣既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们一生的荣耀。 听你越说越有意思，下次一定要再多请教。 那我要好好做功课了。